我国的铁矿石生产基地帽山矿山联合企业1月4号进行了40万方大爆破。由于大爆破的成功进行，形成一个宽阔的沉矿区，可以大量生产铁精矿来提供给钢铁厂和炼钢厂了。